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000000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， 翻江鼠蒋平和大头鬼房叔安进内宫见仁宗皇帝讨旨，要搜查晋王赵佶的王府。仁宗同意了，却受到册封梅娘娘的反对，他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仁宗对他是言听计从，结果这事儿吹了。房叔安暗中咬牙，心说这个臭女人呐、迟早有一天我们把仁政物证摆在你面前，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。到了那时，我扒你的皮，抄你的筋。但是现在不敢发作。房叔安和蒋平碰了一鼻子灰，退出内宫。俩人想怎么办呢？那架子都支好了，徐良领着人已经把晋王府包围了，难道说回去一送信儿，把人就撤走了不成吗？怎么办呢？后来房叔安想起来了，不如把这事儿跟八王千岁说说，看他老人家有什么好主意。就这样，他们爷儿俩没去晋王府，直接赶奔安庆宫，见着八王千岁赵德芳，把经过讲说了一遍。八王也没词儿了，这那你们二位的意思呢？蒋平眼珠转了转了，哎，王爷，您看你这样行不行？您呐，以八王千岁的名义降一道旨意，我们拿着您的旨去搜查晋王府。八王乐了，哎呀，蒋平啊，你这么聪明，怎么说糊涂的话呀？天无二日，我无二君，咱们大宋国朝只有皇上可以降旨，我是个八王啊，我的旨意顶什么用啊？哎，王爷您这么说就不对了，您是八王千岁啊，除了皇上之外您就说了算了，我看情况特殊，您试一试也未尝不可呀。房叔安一听也对， 王爷别犹豫，我们就拿着您的旨意去搜查，看看晋王还有什么词儿说。假如他还反对的话，我们有办法对付他。您呢，就做好准备就行了。这官司不定得打到什么时候呢？这八王为了抓贼，为了早日救白云瑞， 所以呢也就答应了。赵德芳欠发一道旨意，他大戳盖上交给蒋平方穿，两人起身到晋王府，把徐良急的奔奔直奔，心说怎么去这么长时间，眼看日头往西转了都。弟兄们没吃没喝，这都是小事，就怕时间长了事情有变化了。后来一看蒋平和房传安回来了，徐良的心才放心。嗯，四叔怎么样？孩旨意讨来，谢天谢地，万岁给的旨意，不是八王的旨意，那是这么回事情。哎呀，良贼难透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徐良一听事到如今，也只好硬着脑瓜皮这么办了，二次叫门。因为时间太长了，那晋王能在门口等着吗？回府休息去了。又砸了半天门，那个总管赵喜从里边出来了。哎呀，各位还没走呢，怎么把旨意讨来了吗？方老你到里边通禀一声，让晋王接旨，看旨意讨来了。赵喜一缩脖子，心说皇上的旨意真发下来了，不敢耽搁，赶紧到里边送信。晋王赵喜一听说皇上的旨意来了，设摆香案，列队迎接，结果把旨意接过来一看，他傻了。这哪是皇上的圣旨，这八王千岁的旨意。晋王的脸当时就沉起来了。蒋平，你可知罪？你纯粹是欺骗本王啊！为什么传假诏旨？本爵自知有当今陛下，我不知有个八王。八王千岁吃国家的俸禄可以，但是他的旨意要说搜查我的王府，这办不到。越说越激烈，房叔安跳过来了。我说两句，哎，我着急，我刚才你说什么来着？当今万岁你知道，八王千岁你不知道，这真的是假的？八王千岁赵德芳要在咱们大宋国朝来说妇孺皆知啊，你身为堂堂的晋王千岁不知道八王，这不简直是欺人之谈吗？我告诉你，万岁皇爷身体不爽，让八王千岁代替他传旨，供此八王爷他刷起这道旨意。他一个人吃着八个王子的俸禄，难道说就管不了你个小小的晋王吗？今天叫搜也得搜，不叫搜也得搜。我干老赶紧传令搜，那晋王能干？他把俩手一张在府门这堵着，双方就发生了冲突了。有人见势不妙，赶紧跑到安庆宫给赵德芳送了信儿了。八王千岁直晃脑袋，糟糕，我说这是馊主意，蒋平方说还不承认，结果捅了娄子了吧。又一想事到如今，我不能往后退了，就得挺身而出。八王爷也挂个道镜，一边往这走着，一边心里头想，我跟皇上就差2000岁，他10000岁，我8000岁，也差不太多呀。再者一说呢，追根寻源，大宋朝的江山应当是我们家的，是别人给串过去了，觉得对不起我们才封为八王啊。大宋朝的江山有我们一半，难道说这点事我就做不了主吗？好你个赵吉呀，你真是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连我八王都看不到眼里，今天我就豁出这条老命去， 我看看你能挡得住不？八王越想越生气，正面来到晋王府，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八王千岁到！”众人往左右一分，把道路闪开。徐良、蒋平、方叔安老少英雄赶紧到辇前参王拜驾。方叔安可会溜须了，把八王搀下龙辇。赵德芳怀抱袜面金锦，大步流星走上台阶，赶奔晋王府。赵吉呀，没想到八王能找到门上来，他也觉着刚才说话有适当之处。从他们家里排辈来说，八王赵德芳是他亲叔叔，他是个晚辈。从官爵上讲，那八王千岁当然比他大得多得多呀。他一看八王气的那个模样，知道有人给他拱上了。赵吉赶紧整理衣冠，来到八王近前躬身施礼。王叔一向可好，小侄赵吉给王叔叩头。要一般的情况下，八王早说了，算了算了吧，今儿个例外。八王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，赵吉就磕了仨头，磕完了垂手站在旁边。赵德芳把火往下压了压，赵吉在，怎么我听说我传了一道旨意在你这儿串了钉子呢？怎么我的旨意下要搜查你的王府，你反对？这王叔容禀，如果要是在平常的时候，慢说你老人家传旨，就你老人家说句话，侄儿也不敢不遵。今儿这事儿太特殊了，我也不怕您生气，实在是有点欺人太甚。我也是堂堂的晋王，皇上是我的御兄啊。开封府这帮人仰仗着包大人的势力横行霸道，闯到我的王府，非要进行搜查，说什么有贼跑到我府里头来了，我不让他们搜查，结果就把他们激怒了，和这帮人无中生有跑到皇宫大内，可能告了我一本。万岁怎么说的我不清楚，他们说去讨万岁的旨意，结果旨意我没见着，不知怎么弄的您又传了一道旨意，我感觉都有点莫名其妙啊，是不是他们仰仗着八王爷您的势力来欺压我呢？给咱们叔侄之间垒了一道墙，离间咱们叔侄的感情也未必可知，因为这个我才没让他们搜。王叔，要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，万望您老人家原谅才是。嗯，你说的也在理，我看都是误会，既然本爵已经来了，我现在就传话要搜查你的晋王府，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呢？这位，我说呀，我不能同意。为什么？王叔，刚才我说了，情况特殊，没有万岁的旨意，别人的旨意我都不能遵从啊。我小名也是晋王千岁，也是堂堂国家的王爵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，我犯什么法了？为什么搜查我的王府？这纯属是栽赃陷害。王叔，如果万岁有话，我没得可说，万岁不传旨，恕侄儿不能从命。 这家还命上了。你想八王千岁赵德芳，那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吃了卷烟饼，他怎么下来台呀？八王千岁是骑虎难下，传下话去，今天叫搜也得搜，不让搜也得搜，万岁跪下来由我担着。其实这就有点不讲理了，他着急就不叫搜，他这府里也出动了好几百人把府门给堵住了，气氛相当紧张，简直是一触即发。八王千岁一看不行了，可气坏了，一把把赵吉的袍服给抓住了。好赵吉呀、啊，你特意的蛮横，竟不把八王看在眼里，今天我打死你！他把剪举起来了，赵吉不敢反抗，把头一低。王叔，您乐意打，您打吧。你说八王再混，他也不能做这种事儿。举剪是吓唬他，那真打他敢打吗？你现在无凭无据把国家的亲王给打死，那不得吃不了兜着走吗？八王说，我打你干什么？咱们俩进宫去评理，我问问皇上，我的旨意究竟好使不不好使，我脱袍让位，抱着脑袋滚出安庆宫，我这八王没用。咱们简短解说，这俩王子打到内宫去了，大伙也不敢乐，这可叫耗子动刀窝里反啊！其实这时候也非得这么办不可了，别人你就是剑客剑仙，你有力量施展不出去，这动了官面的势力了。这两位亲王一到了内宫，惊动了四弟仁宗。仁宗一看这怎么回事儿？到外头一看，哎呦，吓了一跳。一瞅八王爷帽子也掉了，老头子气得浑身力抖，手里头抓着赵吉的袍服。赵吉那大胖脸上滴滴答答也往下直淌汗，口喊冤枉。仁宗一看没辙了，急得直拍桌子：“二卿，住手！”这成何体统？你们这样做就不怕外人耻笑不成？两个人这才松手，赵吉跪倒在地：“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冤枉。”他哭了。八王千岁赵德芳命人把帽子找回来，把衣服整理整理，然后鞠了个躬：“臣参见陛下。”因为他是王叔嘛，这不是升大殿的时候，就鞠个躬就可以了。仁宗赶紧欠身离座，王叔一旁落座。等八王坐下之后，仁宗把心血往下平了平，这才问赵吉：“请口喊冤枉，所谓何故？从实奏来。”“遵旨，是这么回事。”这赵吉说的就是方才那些经过，咱不必重叙。其实仁宗都知道，蒋平、房叔安进宫逃旨不就为这事儿？只是后来八王传旨这事儿他不清楚。皇上听完呢，心里不太痛快，心说：“王叔啊，您老糊涂了，您怎么能代替我传旨搜查晋王府呢？不是说您没这个权利，你不应该瞒着我。”但是他又不敢宅怪八王，要那么一说，老头非翻脸不可。皇上考虑了考虑，冲八王一乐：“王叔，他说的对吗？”“对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”“万岁，臣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假如万岁忙， 或者有其他原因，我代替万岁传回旨，行不行？有用没有用？爹，行啊，当然是可以，当然是有用了。好，有万岁这句话就行。赵姬，你听见没？这可是万岁恩准的，我的旨意照样有用。你打算怎么办？这位赵姬一听啊，和这一面官司，要知道这样我不来好不好？这一句话，官司彻底输了。他也知道皇上惹不起八王，因此低头不语。皇上谨劝王叔，当然了，您是我的王叔，敢比一国的太上皇，您的话比我这圣旨还好使。但是有些人呢，他一时糊涂，没转过这个弯儿来，赵吉就是其中之一。王叔啊，请您看在朕的份上，原谅他一次才是。多谢陛下圣明。冲您这么一说，这事儿完了。往后我们爷俩该怎么处怎么处。不过有一样，请问陛下，这晋王府究竟允许搜还是不允许搜呢？他问。皇上一听，对呀，这事儿完了，那个事儿没完呢。他就稍微犹豫了一下。晋王一听，在这时候不能不说话了，他往上跪爬了两步，陛下圣明，臣乃陛下之玉帝，奉公守法呀。多少年来，我可以说从来没犯过任何错，没惹皇帝生过气。这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呀！开封府的人一口咬定说我的府里头有贼，这叫无中生有。臣都查过了，根本无有此事，因此我才拒绝搜查。如果万岁降旨非要查臣的府，我当然不敢抗旨不遵，但我有个要求，搜出来怎么办？搜不出来怎么办？请万岁示下。哎，这句话挺关键。皇上一听，点了点头，好，着急啊，你站起来，站起来讲话，谢主隆恩。赵姬站起来了。仁宗问八王，王叔您听见没？赵姬所说也不是没道理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乃是一国的亲王啊，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有，这玩意怎么办呢？王叔，你有没有把握敢断言这贼就在晋王府？其实八王心里也没底，他也没看见，他是听开封府这帮人这么说的。事到现在，说话不能软了，一点也不能让步，所以老头把心一横，陛下，肯定贼在他府里头。哦，赵姬听见没？八王千岁已经说了，你府中肯定有贼。陛下，那没有怎么办呢？皇上一听，是啊，王叔，没有怎么办？万一您估计的事错了，或者有人谎报不实怎么办？八王说，万岁这么办吧，如果从他的府里搜不出贼来，就算我血口喷人，就算开封府这些人妄告不实，加害一国的亲王，万岁您怎么处置怎么办？臣毫无怨言，我宁愿把脑袋丢了也得搜查晋王府。皇上点头，问赵姬，听见没？ 王叔已经发了誓了，而且赌了咒了，你怎么办？ 我陛下既然如此，臣没的可说，那您就传旨搜查吧。但愿八王千岁化腐前言， 咱们在位的大伙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不过呢，我还有个要求，红嘴白牙到时候说话不算数怎么办？需要签字画押。 这家又攻了一步， 八王一看话都扔出去了，白纸画黑道怕什么呢？就这样当着皇上的面，两个王子签字画押，八王在上面写的清楚，在晋王府搜查不出来贼，宁愿受皇上的处分，把脑袋给堵上了。 着急也不示弱， 在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如果在我府里发现有贼，那就是我窝藏，我打窝藏恨，皇上怎么处置全可以。把手牙都摁上了，两份交到皇上手里保存，仁宗这才降旨搜查晋王府。等八王千岁离开内宫，先见到蒋平、徐良和房叔安，把经过讲说一遍，最后把打赌这个事儿也说了。八王拉着蒋平和徐良的手啊，我几位啊，事关重大，你们可千万说话算数啊， 真要搜查不出来， 本王丢官罢职事小，你们的饭碗可全砸了。我看得很清楚，内宫里有个梅娘娘，外边有个晋王赵佶，再加上素日跟你们不和的那些人，要抓住这个把柄，焉能轻易放过呀？恐怕你们这小命保不住了，连包的人都得受你们的牵连。舒安呐，你们敢保证这贼还在晋王府吗？ 您放心，跑不了他， 搜不出来，我大脑就不要了。其实房叔安也没看见，他心也没底儿。他转回身来问孝天王白春， 我，你真看准了？ 看准了，我就追到这儿没的，千真万确。 好嘞，我可全在你这一句话了。 倒霉也在这句话，露脸可也在这句话。是的，现在后悔没用了。又问徐良，你在这一天当中巡逻放哨，发现晋王府有人随便出入没有？徐良说没有，一律我都不放行，也没人进去也没人出来，鸟飞也有个影，如果真有贼跑不了他，就挖地三尺也得把他抠出来。 好嘞， 大家到了晋王府，召集领旨，不敢出来，府门大开随便出入啊。蒋平领着人畅通无阻到了前院，四爷二目如电，吩咐了一声，住口， 叽里嘎啦全都得给我搜到了，现在就开始给我大搜查。 在风里想不说话的你，我想你的心又在半空中结冰。 下弦月左边的雨，像是星空下的你，抱着失眠的我寸步难行。 你曾经来过心里，像心中的雨， 利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， 徐良、蒋平奉旨搜查晋王府。八王千岁赵德芳嘱咐完了，回安庆宫听信。回去啊，八王就跟狄娘娘说了：“把咱那包收拾收拾，金银细软，你呀、啊、也归拢到一块儿。”我常穿的衣服也给我打点打点。要狄娘娘一听，这怎么了？要搬家呀，还是有什么变动？八王苦笑了一下，哼，做好准备吧。是这么回事，真要挤不出脏来，抓不住贼，我想皇上也不能要我的命，我就得落个丢官罢职。就即使皇上不忍，我也没脸面在京里待着了，咱们老夫妻就得远遁他乡，另找养老地吧。当然要搜出来更好，不过我心里没底，还是事先有所准备才是。您听这玩意多有意思，八王千岁把搬家的准备都准备好了，车也套好了，东西都搬到上面去。老夫妻提心吊胆在这听信。单说蒋平那人心多细呀、啊，跟徐良两个人一商议，就怕那梅娘娘跟这晋王双方通气儿，事先得有所防范。蒋四爷把身后的双侠丁志兰、丁兆会、东方侠智化叫过来了：“三位兄弟，你们老几位辛苦辛苦啊！带着300军兵。”埋伏到后宰门和神武门，切记在我们搜查晋王府的时候，你们注意宫里都有什么人出来，都有什么人进去，万一发现可疑，给我当场拿货，不准他们双方通气儿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路上把人埋伏好了，另外蒋平又围着晋王府转了一圈，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做了安排，给他们准备的信炮跟锣，万一狗急跳墙，谁从哪方面跑了，哪方面就敲锣。东边的跑了敲3下，西边的4下，南边的5下，北边的6下，都分清楚，一听几磅锣就知道从哪儿跑的。外头是密布弓箭手，都安排完了，开始在里边搜查。一开始是门房，侯门深如海啊，何况是堂堂的晋王府啊，这门房要20-30间呢、啊。等搜查的时候，顶棚、地板、暗室、夹皮墙，坑坑洼洼是可疑的地方全都刨了。晋王气得脸蛋子直哆嗦呀，好好好，刨吧刨吧，你们把这房子扒了才好呢，没有我再找你们算账，我再求皇上发国币躺银给我重建晋王府。蒋平也不理他， 时间不大，搜查完了没有？派人在这看守着，开始往里平推。后来搜到阴暗殿，没有。往东西配房搜，没有。蒋平又留下人在这看着，凡是搜查过的地方都安排下人，开始往里平推。等搜查到内宫的时候，大伙儿直心鼻子，什么原因？大家这才知道，晋王赵佶光老婆36个，名义上他没有三宫六院，实质上他也不赐予皇上，都是江南的粉黛娇娃，一个个花枝招展的，每个夫人身边都有一大堆仆从，丫鬟婆子20-30号啊，我们这女眷就好几百人了。蒋平挨个的都看过，挨个都问明白了，登记入册，把这人搁到空房子里头，派人看着。现在晋王府啊，处得非常时期，人都失去自由了，上厕所得报告，随便活动不行，开封府就有这个权利。等女眷们全撤出去了，开始搜查，没有。蒋平就有点沉不住气了，问身边的刘世杰，什么时候了？四叔，天快亮了。哎，还有多少地方没搜查？没多少地方，大部分都搜查了。别泄气，搜。日头出来了，第一遍把晋王府搜完了，一无所获。晋王命人搬了把椅子，往院里头一坐，有人给莲子汤给他熬好了。晋王一边喝着，一边用白眼珠盯着蒋平和徐良，看那意思，他算沉住气了。二郎腿一弹，姓蒋的，这回没得可说了吧？搜查完没有啊？贼在哪儿呢？王爷，您呐，就喝您的茶吧，您就尽管吃您的早点，搜查完了我们一定就跟您禀报，现在还差那么一点，还没搜完呢。那好吧，你们随便折腾。蒋平把徐良、方叔安叫到没人的地方去了。梁子，乖了，没有啊，是不是白春他把这小子看差眼了？又把白春给找来了，白春就冒汗了。你看这要打仗千军万马，他把大棍子抡开怎么都行，这跟那是两回事儿。白春这心里跟开了锅了似的，脸也红了。徐良问他，孩子，你是看准了吗？这我敢瞎说吗？一点儿都不带错的。就这么说，咱们还是没有检查到。四叔，从头再来一遍。好吧，第一遍搜查不算，开始从头上来。这回搜的更细了，把院里的方砖撬开，把那下水道水沟全都拿猪条子给透了，恐怕有人在那里钻着。一直到日头摘西了，第二遍搜查完了，蒋平传话，大伙在院里就餐，开封府做好了端在这儿，大伙草草吃完了饭，喝了口水，接茶搜第三遍。这第三遍眼看搜查完了，又起了更的，都得靠灯光带路，没有。这回蒋平这汗珠子比黄豆厉害大，滴滴答答滚落下来了。 梁子，这算彻底玩完呢。咱们的饭碗砸不砸是小事，牵连了八王千岁跟相爷，搅得于心不忍，这不天意该着吗？肯定没在晋王府，他们另有安身的所在。 房叔安也急坏了，我都看了，他们邪门儿。不过这府可太大了，咱们再好好想想，万一有镂空的地方，要是藏几十个人儿，那不费事儿啊。咱们再仔细搜搜，又仔细筛了一遍，没有。正式的搜查三遍，走过场的搜查一遍，这就四遍。到了三更天了，赵吉沉不住气了，来找蒋平，姓蒋的，你们还有完没完呢？明明我府里没贼，你们瞪眼胡说八道，栽赃陷害呀、啊！都搜查好几遍了，怎么还没完呢？认输吧，去见陛下请旨，领罪去吧。 王爷，别着急呀、啊。皇上光传旨搜查，可没限定时间呢。这您甭着急。 怎么，没限定时间，你们就随便磨蹭吗？难道还搜查到年底不成？ 你这话多损，年底还好几个月呢。 蒋四爷苦笑一下，王爷您放心，这就完啊。蒋平心真没底了。哎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头顶上有人说话， 花轿的二层格。 谁？蒋四爷抬头一看，没人。徐良凌晨上房， 老心的眼非常快，就见眼前唰，黑影一晃，是踪迹不见。 白纯紧跟着也上房了，再找这人没了。 白纯觉得纳闷，他进京那时候有黑影把他领到安庆宫，跟这黑影相似，从这动作上可以断定是一个人。听他说话的声音是男的，可听不出来多大的年纪。怎么注意花轿的二层格？这话什么意思？ 蒋四爷猛醒，把刘世杰、吕仁杰叫过来了。花轿搜查过吗？ 搜查过。 搜查几遍？ 四遍了。 领我去看看。甭去了，把那花盆子什么都搬出来，里头空的，再搜查一遍。 你们那人给提示了，蒋平领着人四次奔花轿，到这包围了。王府这花轿特别大，有气眼有通风的门，东西南北四边还有四个门。蒋平派人全看上了，点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等进了花轿，一看空空荡荡，花盆都搬出去了，不然在这里他害事遮人的眼目。 四爷吩咐一声，来在这给我搜，刨地。 徐良乐了，向四叔，我记得那个人说好像有二层格，是不是有夹皮墙有重门呢？ 蒋兵说不管什么，挨个搜。闹了半天，这名贵的花都有专人负责， 都有个小单间， 一个挨着一个的，有那么二十几号吧，门现在都开着呢，从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。他们搜来搜去，就搜查的第五个门。徐良往里探探头，就发现对面那个墙跟其他的墙好像有些不同， 他拿金丝大环宝刀狠劲捅了几下，发现里边果然有暗门。徐良点手把白春叫回来了，孩子，拿大棍子给我砸几棍子。哎，您啥干？白春这回可有使劲的地方了，把亮鹰盘龙棍举起来，对准后边这个墙，啪，咚，啪，咵嚓，把墙给砸倒了。结果在后边显出黑咚咚一扇暗门，前面是墙，墙里面还有门，中间隔着二尺，所以发出空声来。呀，徐良一看这门里边肯定是有事儿，过去用金丝大环宝刀几刀把门就劈开了，一股冷气扑面。江四叔，你看看，哗，这人就过来，竹竿子上挑着灯笼，竖过来一照，黑咚咚，深不见底。晋王赵佶就在身边站着，再看赵佶那模样变了，你要仔细看看，晋王脸蛋上的肉奔奔直跳舞。蒋四爷善于察言观色，瞅瞅晋王，看看这洞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。哈哈哈哈，王爷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小王不知，要笑话，您的府是您的家呀。小王确实不知，这花轿经谁的手建造的，修这个干什么？我没过问过，是吗？早晚您就清楚了。哎，蒋平冲着刘世杰、沈明杰一使眼色，再看两个人把晋王给看上了，一边一个。四爷心说，这要搜出毛病来，怕晋王逃走，又怕他自杀，死人口里没有招对，所以叫人把他砍上。四爷吩咐一声，搜，谁进去防住安皮。 嗯，马四爷，要说搜查这个窟窿什么的，行家您猜是谁？ 谁呀？ 那就得说臭豆腐冯渊，那可有经验了。我冯渊，你下去。 乌鸦，把冯渊气得一拨了脑袋，心说方叔安这小子妈太损了，谁说我搜查这玩意有经验呢？这是要命的事儿。假如有贼的话，人家在暗处，咱在明处，这一进去狗急跳墙啊，他要豁出去给我一刀，我找谁去？但是还不能不下去。冯渊在当兵的手里借了一面盾牌，单手提刀，腰里拴着绳子，有人给他照着亮，他奔这黑洞来了。冯渊刚往里一探脑袋，在洞里边打出一只飞镖，啪！幸亏冯渊注了意了，不然这下还真要了命了。哎呀，他往旁边一闪，用盾牌一接，这只镖正好打在盾牌上，啪，落到边上，这一下暴露了，准知底下有人，不然这只镖谁怕？四爷心里这个高兴就甭提了。冯渊，你撤回来，来，给我开弓放箭，调过十个当兵的来，脸上都戴着蒙面具，身上披着铁甲，手中端着弓弩盒子，对准这坑道开始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按钟表说放了有那么三四分钟，但是谁知道这坑里的是怎么拐弯啊？射着人没射着人不清楚。 放了一顿之后，蒋平吩咐一声扫。到这关键时刻可是卖命的时候了，冯元领人二次冲上去了，可是刚下去俩人就听见这两人有惨叫的声音，甭问，这俩当兵的全报销了。 房叔安，你看我四爷爷，咱别硬碰硬了，非得吃亏不可，快叫人准备辣椒甘草给我熏呢、啊、不熏他出不来。一声令下如山倒啊，人多好干活，大麻袋小麻袋就把这甘草和辣椒源源不断的运来了，点着了一包一包塞下去，怕这烟进不去怎么办呢？让当兵的换班拿大扇子在洞口往里扇。这阵的人全呼到洞口了，也就过了半顿饭的功夫，这洞里的人就受不了了，谁家都知这个呛，就听里边有人喊了一声、哎、别去了、哎、别去了，我上去。有人爬上来了，上了一个抓一个，是上了一个抓一个。蒋平在旁边数着数，一共抓了27个，没伤呢。四爷一想肯定还得有，进去给我熏。结果时间不大，又上来6个，最使人显眼的有个穿黄袍的和尚，他刚趴在坑边上，让徐良掐脖子把他摁住了，你个王八蛋，你瞧瞧，我就记住你了，有你一个。书说简短，一共爬上来41人，再去搜查没了，全拿绳子把他们捆得结结实实的，拎到外头，借灯光一照好，这些人都跟灶王爷差不多少了。那个时候不都有能耐吗？都是剑客的身份，怎么不打呢？你想这什么地方有天大的能耐能施展开吗？那洞口才有多大，说在里头待着不出来，不出来给你熏死，连气儿都上不来，眼睛都睁不开，所以才老老实实当了俘虏。天又亮了，检查宣告结束。房叔安拎着小片刀到了晋王近前，王爷认得这些人吗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晋王这家真有主意，装傻出愣，把大脑袋晃、本王不认识，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跑到我府里头来了？又怎么藏到花轿之中？真叫小王难猜难谢呀、啊！蒋平一乐，好了，有地方叫您说实话。来人，快请八王。简短解说，把八王请来了。八王一听说真搜出贼来了，可把老头乐坏了。到了晋王府，房叔安建议王家。咱想过一堂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，趁热打铁，你先明白明白怎么回事，将来好给我们当个证人。八王点头。蒋平、徐良、房叔安在这过堂，不敢审问晋王，因为他官太大，皇上的玉帝，他的事儿得皇上审问，或者皇上派专人审问，至于收拾这帮贼，那开封府有权利。先把那穿黄袍的和尚吓过来了，这家的眼睛熏得跟烂桃差不多少了，这么老半天还咳嗽呢，咔咔咔咔咔咔。房叔安说：“这么办，弄瓢凉水来，先叫他喝了。喝完了，果然比刚才强多了，虽然也咳嗽，差的多的多。”蒋平把桌子一拍：“停当！叫什么名？ 在哪儿出家，奉谁的命来到东京，为什么藏着晋王府，快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讲来，不然的话，大概你心里也清楚，这一关你是过不去。这和尚啊，勉强把眼睁开，瞅着蒋平一阵的狞笑，笑完了把头一低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能不挨揍吗？蒋平喝着拿鞭子抽他，可是这和尚啊，就好像不怕疼似的，抽了几百鞭子，把黄袍都抽碎了，他是不疼不怕，鞭子抽不动，使别的刑法压杠子，结果把杠子压折了，他也没供，最后打的是皮开肉绽，死去活来呀、啊！大伙看得清楚，这家横骨插心，感觉问题太严重了，宁愿自己死，也一个字也不说。王叔安走到这和尚近前，往这一蹲，哎呀，我说打的你这模样，我真怪可怜的。你说你这何苦呢？比如说你是金灯剑客夏随良，或者是卧佛昆仑僧，也情有可原，你无非是一盘小菜儿，你是个狗屎的奴才，给人家卖命，今儿个人家逍遥法外，你落入法网之中啊，你就觉得你骨头硬，你能滚热汤，你宁愿皮肉受苦也不说实话，那你可是找倒霉呀、啊！我说和尚，咱这么说吧，你不见得能死，假如你要把事都说出来，我们笔尖一逛的在皇上的面前给你多说几句好话，你这条命还保得住，你何必跟官府对抗呢？哎，这么告诉你吧，你要不说，我们接茬收拾，你多得把你实话挤出来，多得拉倒，你可就受老了罪了。和尚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你还不明白这一点吗？你是说呢，还是不说呢？房叔安怎么说？这和尚一句话也没有。老方告诉冯渊，算了，他不说拉倒吧，你看揍你多可怜，浑身上下全是伤，去弄点药来给他上上。说着方传冲冯渊一使眼色，冯渊明白，时间不大，拎了个桶，还带了把刷子。吾言昏沾无必该死，我们是恻隐之心呐，不忍得你皮肉受苦，来吾老人家给你上点药吧，等把这水泼到和尚身上，没把和尚疼死，好像万把钢刀扎心一样。那边说是药吗？不是，咸盐水。你说有这二位这么损的吗？他们竟这么收拾人了，把房叔安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来。和尚在地下是翻滚呐，嘴里骂道：“姓方的，好小子！”我就变成厉鬼，我也得把你掐死，是吗？你现在还没变鬼呢，我告诉你，你要不说实话，我还要给你动分刑。